第36集，龚博士啊，你不会是在吃醋吧？周川住的地方在另一个区，那里离龚应贤的家比较近。他们到的时候，盛博已经先到了。司机对于龚应贤的到来很惊讶。 哎，少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盯着就好了。 你们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 没事儿，我们不累，我们轮流睡觉的。 你们累了，现在回去吧。 哦，好。 司机二人都有些莫名其妙，但还是听话的走了。盛博则从车上拿下两个大的餐篮，他见到仁义时，脸上堆满了笑容。 哎呀，仁队长呀，又见面了，最近怎么没来玩啊？ 忙工作。谢谢您上次送到中队的点心，我们全都吃光了。 哎，你们喜欢就好，下次啊，我再送去一些。 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麻烦了。 少爷，这是你的。 盛博把一个餐篮交给龚应贤， 你带的饭就不要吃了，吃新鲜的吧。 嗯。 任队长，这是给你的。少爷说你喜欢吃小龙虾啊，但是那个很费功夫的来不及，我们呢就做了些其他的。 盛博把餐篮交给仁义。 谢谢，太客气了。 仁义提了过来，沉甸甸的，他笑看了龚应贤一眼。 咦，你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？ 热的，高热量的。我之所以记得，是因为我记性好，想忘也忘不掉。 其实我吃东西很随意的，只是平时训练量大，如果不吃高热量的，体能跟不上。 我不批判你的饮食习惯，但想要有力气，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就行了。 我知道啊，可好吃也很重要啊。 任队长，少爷吃东西啊，异于常人，你吃你的就好，我们都知道什么好吃的。 龚应贤瞪直了眼睛看着盛博。 那你们就好好工作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任队长，有空再来玩吧。 盛博走后，仁义打开餐篮。 哇，这么丰盛。 龚应贤把一个望远镜拍在驾驶位的窗户前。 前面第三个绿色铁门就是周川住的单元楼。 知道了。 仁义将餐布铺好，降下窗户，捧起一份排骨吃了几口。 嗯，这是我第几次在你车里吃东西？ 应该不是最后一次。 龚应贤也吃起了自己的午餐。 嗯，嗯哼，上你去一次饭店简直跟要你命一样。没事，车上吃就车上吃吧。我们出警的时候啊，在各种恶劣条件下都吃过饭。有空调吹已经很好了。 龚应贤透过挡风玻璃盯着前方，他犹豫了一下，问道： 一起去外面吃饭，是朋友之间必须的社交礼仪吗？ 啊？哦，是啊，朋友之间互相请客吃饭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就算不是朋友，你说咱们中国人干什么不吃饭？谈生意啊，走亲戚啊，各种节日和庆典之类的。我记得宋队长在的时候，他说你从来不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你这样真的…… 仁义想起了什么，硬把不合群三个字随着西兰花咽了下去。 嗯，不过我们也能理解你。 那一起喝酒，在对方家里过夜，也是朋友之间必须的社交礼仪。 仁义嘴里的饭差点喷出来。龚应贤扭头看着他，仁义勉强把饭吃了下去。 你到底在纠结什么呢？ 我在跟你探讨朋友的定义。是你先提出来要跟我做朋友的。 是，但是也不用这么…… 仁义甚至找不到形容词来形容这段诡异的对话。 怎么了？ 交朋友这件事很随意的， 没有什么必须的规则，也没有说必须做到什么才算朋友。 没有规则，没有定义，那到底怎么才算朋友？我不喜欢这种模棱两可、似是而非的东西。 两个人合得来就是朋友吗？ 我们合得来吗？ 我们处于时而合得来，时而互相嫌弃的状态。 所以合得来不是前提。 你能不能放过这个问题啊？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 那你回答这个问题吧。为什么昨天的那个人就是你的朋友，而我就是一起工作的？ 任毅眨巴着眼睛看着龚应贤，龚应贤也冷冷地瞪着他。 你笑什么？ 任毅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龚应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 下车。 别跟我走吗？龚博士啊，你不会是在吃醋吧？ 闻言，龚应贤简直恼羞成怒。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 我只是随口介绍一下，我们本来就是一起工作嘛，你当然是我的朋友了。 他觉得龚应贤有的时候特别欠揍，可有的时候又单纯的像个小孩，怪可爱的。 谁稀罕什么朋不朋友的，是你先提出来的。我做事一向有始有终，我只是遵循我的原则，却践行我亲口答应的事。 哎呀，是是是，你有原则，我的错。下次我跟别人介绍你的时候，一定注意用词。 龚应贤气哼哼地瞪了任毅一眼，扭过脸去看着窗外。任毅偷偷瞄了一眼龚应贤，午后的阳光穿透了他的头发、皮肤和耳廓，衬得那发梢轻盈，肌理瓷白，耳根透红。任毅的心脏抑制不住地狂跳了两下，赶紧埋头吃了一大块肉，掩饰吃不住上扬的嘴角。也许他是龚应贤的第一个朋友。吃完饭，龚应贤还是不跟任毅说话，车内的气氛一度有些尴尬。任毅正想着自己大人有大量，怎么主动哄哄他，就见着他们一直盯着的那扇单元楼里走出了一个熟悉的人。两人都坐直了身体，拿望远镜确认了一下，确实是周川。周川的头发又长了一些，依然是那副营养不良的颓废模样。他背上背着一个双肩包，正埋头往小区门口走去。 他出来了。 他就算要去也该晚上去吧，这么早出门做什么？ 跟着看看就知道了。 周川到了小区门口，等了一会儿，来了一辆网约车。龚应贤打了个电话，让他的同事去网约车公司调取这辆车上的监控录音。两人跟了一会儿，周川进了一个商场。由于附近不好停车，龚应贤下车跟上了周川，任毅则停在路边。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三个多小时，一直到晚上八点多，龚应贤才急匆匆地回到车上。任毅则从街对面看到周川站在公交车站里。 怎么去了这么久？ 他一直在一家数码用品店里，等他走了我才进去问，原来是设备有问题在维修。 这傻逼。哎，他上车了。 任毅发动车跟上了那辆公交车。此时正是下班高峰期，他们跟着公交车堵了一个多小时，车越开越偏。两人看着这辆公交车的路线图，也不知道周川到底想去哪里，但显然不是去万源小区。他们分析周川也许是打算等到半夜再行动，就像第四视角那次一样。但现在这个时间，周川打算做什么呢？无论如何，他们都要跟到底。周川下车了，开始步行。 两人也只好下车跟着。这里已经是五环外，虽然并不偏僻，但新城区比市区里空旷，行人看着也少，他们不敢跟得太紧。最后周川拐进了一处工地，两人顿时警觉起来。这处工地不知道停工多久了，已经变成了一个临时停车场，附近有几个小区，至少停了近百辆车。唯一的出入口有一个老头守着收费，看这个地理位置，这里多半是停过夜车的。周川不是从出入口进去的，而是从工地外边绕进去，那地方过不了车，但能走人。两人愈发狐疑，不知道周川到底打算干什么，但多半跟他的生意有关。他们只好悄悄地跟进去，见周川找了个隐蔽的角落坐下了，开始调试设备，他们便躲在草丛里。停车场里偶尔有几辆车出入，时间越晚就越少。秋天的晚上虽然有点凉，但草丛里的蚊子还不依不饶。龚应贤穿的长袖衬衫，防护措施到位，人意就不行了，两条胳膊被咬得满是包，他不停地抓挠着并小声咒骂。龚应贤冷笑着瞥了他一眼， 哼，活该让你穿短袖， 白天不冷吗？那小子专门跑这么远到底来干嘛的？ 应该是在等看门的人下班。 最好是，老子为了这么多蚊子，要是一无所获就太亏了。 他们一直等到了快11点，远远的见着看门的老头拎着自己的椅子和茶杯走了。这时周川才从隐藏的角落里站了起来，不紧不慢地在停车场里转悠，看样子像是在寻找或者物色什么东西。